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38集，围堵。此时，在酱花楼秦阁的外边，赵普等人埋伏在一条小巷子里看酱花楼的情况。酱花楼里一片漆黑，没有灯火，没有人声，像是座空楼。公孙抱着胳膊很不满，因为被赵普强行扛来了，一来小四子丢了，当然展昭和白玉堂肯定会照顾好他，二来也就是最遗憾的，他没见识到死去活来神功。赵普则是心安理得，靠着墙站着等消息。过了一会儿，折影探听消息回来了。 王爷，这酱花楼上下都是黑衣人，而且四通八达，都是出口，逃逸很方便。苏屠路在二楼，貌似养神呢，看着比之前见到的瘦了一圈。 嗯，子英，你去衙门把那些兵马都带过来，别惊动了司令。 子英点头，一闪身办事去了。 你要用几百衙役堵住苏屠路他们？ 哼，一个都不会放跑。 可以吗？那些黑衣人功夫很好，还都会用带毒的暗器，衙役又不是官兵，官兵也比不上你平日里那些功夫高强的军人，别伤亡惨重，那对不起鲍大人。 说你书呆子就是书呆子，我能用姚姐把展昭和白玉堂给堵上，还怕堵不住他几个蛮子？ 公孙想想倒也是，就抱着胳膊耐心等着看赵普给他上演一场用兵的好戏。没一会儿，公孙就看到子颖无声无息地将那200衙役和100官兵给带来了。赵普也不知道怎么安排了一阵子，几个衙役被分成组，官兵也被分成了小队，钻入这刀斧阵狭窄又多变的巷子里，各自待命。赵普还让人转移了附近几家的住户，一切都无声无息。 赵普这个人外表看起来粗糙，但打起仗来够细心的呀。 等安排妥当了，赵普抱着胳膊对欧阳少征一努嘴，那意思是让他上。 赤西林想来是赵家的先锋官，他会怎么做呢？冲进秦阁，还是带着影被擒入？ 公孙策正纳闷呢，就见欧阳大摇大摆走到秦阁前边，双手一叉腰站在路中间，运用内力扯着嗓门对着楼上喊了一声： 苏屠路，你爹我来了。 一句话，四周寂静无声。公孙皱着眉头，扁着嘴看赵普。赵普觉得公孙这样子忒有趣，虽然小四子不是公孙亲生的，但毕竟养了那么大，有些举动爷俩一样那么可爱，就眯着眼睛小声凑到他耳边： 以后你好好听，欧阳骂人从来不重复，而且不用换气。 赵普话没说完，就听到欧阳少征一扯大嗓门： 苏屠路，你亲爹在这儿呢，下来磕头啊！我让娘看着你别到处乱跑，你娘一不留神锁链松了，你就带着你那狗崽子跑出来疯了，是不是？ 这样也行啊，欧阳平日里看来也斯斯文文的呀。 怎么不行？你不骂废了他，怎么对得起边关被他们欺负过的老百姓啊？ 这倒是。 原本公孙以为只有蠢人才会中什么激将法，被骂几句就失去理智了，那不是笨蛋是什么？可他听了欧阳少征热身一样的一轮骂后，摇了摇头，别说人了，佛也都忍不得。欧阳也太缺德了，那张嘴关键时刻比赵普损多了。赵普看公孙脸都揪起来跟个包子似的，就逗他： 我16岁那年啊，第一次战辽王40万大军，欧阳当年也是16岁，头一回当先锋官，他差点把辽王给骂吐血了。 他怎么骂的？ 辽王问他：娃娃，你是谁？嘴巴毛都没长齐就出来学人打仗，大概这么一句。 那欧阳怎么回答的？ 欧阳说： 我是你娘姘头，你也甭叫我，我没你这么丑儿子，谁让你像你妈了，没出息。 缺不缺德呀他？ 其实啊，这欧阳骂人归骂人，他自己未必知道是什么意思。 嗯，怎么说？ 欧阳啊是将门之后，他爹跟着我那龟孙子爹打江山呢。 哎，要死了你，怎么说自家亲爹的？ 赵普话没说完，公孙就伸手掐他耳朵。赵普让他掐着也不反抗，毕竟对他来说，这书呆子手上没多大劲儿，就是嘴巴厉害点而已。 欧阳家里头有个特别特别厉害的厨娘，每天啊就跟邻街三姑六婆还有菜场那些卖菜的摊贩吵架。欧阳嘴欠呢，人丑他就学呗，学到后来啊学出这么一身本事过来。 正说话，就听到二楼上窗户一开，嗖嗖嗖几声，至少十几个黑衣人披着斗篷朝各个方向飞了出去。 哼，果然。 公孙看着那些黑影一落到房顶上，四周围就好多黑影一起窜了上去，一时间分不清楚谁是谁了。有几个黑影就往远处跑，赵普冷笑了一声。就见刚刚窜上墙的黑影一闪身又下了屋顶，就剩下墙上刚才落上去孤零零的十几个。随后一阵嗖嗖声，由弓弩手放箭，那几个黑衣人中了箭，从屋顶上摔了下来，被活捉。公孙一下看出了门道来，原来赵普是将计就计。对方利用十几个黑衣人分散逃脱的方法，让赵普他们没法分清楚哪个是苏屠禄，哪些个是随从。但随从就是随从，如果其中有主帅一起逃走，手下多半会照顾主帅安全，就算事先安排好了，但人有本能反应的吗？赵普就是用的这招。那些黑衣人落到屋顶上后，发现突然多了那么多人，必定会寻找自己的主帅，如果没有犹豫转身就跑，表示这一波里头根本没有苏屠禄，大可以放走了，等下一波。 这家伙不止脑筋快，还猜到了苏屠禄逃脱会用的招数，果然不容小看啊。 没一会儿，又有几个黑衣人朝四面八方逃窜，这次衙役们和刚才一样假扮的黑衣人上了房，就见其中有几个黑衣人犹豫了一下，似乎是想朝一个方向并拢。 在这儿呢！ 赵普冷笑一声，一跃上了房顶，扯着嗓子喊了一声： 苏屠禄，你爷爷在这儿呢！ 赵普话出口，就见其中一个黑衣人回头看了他一眼，他立刻就追了过去。欧阳少征在屋檐底下跳着脚骂街： 嘿，赵普，你辈分错了，占爷便宜啊。 公孙在屋檐底下捂嘴笑，正开心呢，突然一个黑衣人落到了他眼前。公孙一惊想跑，身后一个黑衣人窜出来，一脚踹飞了那人，然后就有衙役扑上来将人五花大绑。公孙认识那黑衣人，正是新来的影卫黑影。黑影一直在他身后没走，似乎是赵普留下来保护他的。公孙抱着胳膊点头，赵普某些时候还是靠谱的，虽然不靠谱的时候居多。此时秦阁里边已经乱作一团，不断有黑衣人逃出来，但是无论怎么逃，落脚的地方都有赵普布置的衙役。黑衣人只好逃上房，一上高处立刻弓弩伺候，一扎一个准。公孙拍手，赵普这招多打少用得妙。黑衣人之所以穿黑衣服，是为了融入夜色之中不被发现，然而赵普不让他们从房顶上下来，就是不让他们融入夜色中。今天月光很亮，一身黑站房顶，不是靶子是什么？一转眼的功夫，房顶上就只剩下一个黑衣人在跟赵普对峙。赵普抱着胳膊，光从身形上就认出来这人是谁了，冷笑了一声： 苏屠禄，或者说杨采生。 那黑衣人沉默了片刻，伸手摘下头上的黑色披风， 一张苍白的脸出现在众人眼前，盯着赵普看了良久。 很久没听到这个名字了，不过你赵普还真是阴魂不散，我都到中原来了还能碰见你， 这就叫菩萨保佑。孙儿啊，做人要上进，不要总想着干坏事。 苏图洛早就习惯了赵普胡说八道，下面欧阳少征可不干了。赵普拐弯抹角，还比他高一倍，跳着脚骂：“ 赵普，你个没口德的！”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